见我安慰，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苍老了谁，红尘追尾寻的岁月，我有无悔，可永世爱你的美。想晚安。